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6集。清晨，鸡叫了三遍，天蒙蒙亮，还泛着点稀薄的蓝。明月已经起身了，收拾好爹爹的药箱和背篓，掐算着时间出了门。对面门前落了一地的落叶，几乎盖住本就有些低矮的台阶。司徒大人还是没有回家。明月叹了口气，低着头往胡同口走。有卖包子的小贩招呼他，他示意微笑，没有说话。正要在拐角转弯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了吱呀的开门声，紧接着是哗啦的锁链声。明月不经意地回头一瞧，正见司徒锦从家门口走出，不似往日穿着威风堂堂的官服，今日的他只着一身粗布麻衣，背上背着一个小包袱，脚踝上靠了脚镣和锁链，走路间叮当作响，走路间叮当作响。两个官兵跟在他身后走出，他神情不变的淡然，仿佛自己并不是那个被押解的囚徒。明月大惊失色。 司徒大人。 明月提着裙子急急跑过去。 您。 姑娘，他现在可不是什么大人了。 有官兵说道。鹰啼似的声音响在耳后，司徒锦身子僵了僵，下意识地看看自己今日的仪容，脚上的脚镣大辣辣地戳进眼里，令他向来少悲少怒的心生出了几丝懊恼。硬着头皮转过身，司徒锦礼貌地唤了声： 朱姑娘。 几位大人可否行个方便，让小女子和司徒公子说会子话，只一下下就好。 明月从荷包里掏出银子。 这是送与二位的买酒钱。 哎，不用不用，你说就是了。 两个官兵连忙摆手。 原本被流放的犯人在离京之前就可以和亲友说再见，只是这家伙说他没有亲友，我们便只让他回来收拾行李了。 明月道了声谢，连忙问司徒锦： 你快跟我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怎么才能帮你？你在宫里可有说得上话的人？我要怎么才能联系到他们？ 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，费了好些功夫才把话说利索。司徒锦怔了怔，略有些笨拙地说道： 啊，不必费心了，此事原本便是我的过错，并无转圜的余地。 快要分别了，司徒锦才敢大大方方地看人家的脸。他的眼角早已红了，薄薄的一片，像戏台子上花旦脸上的胭脂。 真的，真的没有吗？你不要灰心，我也不灰心，我还有点积蓄，可以试一试的。 说他理智却又天真，他那点钱哪够那些贵人塞牙缝的？再说他又哪里舍得他为他四处奔波求人。司徒锦摇摇头，没有再说话。明月的心一点点凉下去。司徒锦这样的男人说一从来不二，他说没有余地，那就是没有余地。眼泪终于决堤，明月站在司徒锦的面前哭成了泪人。司徒锦手足无措，他从来没有哄女儿家的经验，他想帮他拭泪，却止步于男女授受不亲。他想说别哭了，可那好像没什么用。手肘边递过来一方手帕，司徒锦感激地看了眼那官兵，接过递给明月。 司徒大人。 明月忽然道： 嗯。 我叫朱明月，我的父亲是朱青兰，我会女红，还会变草药， 我家的医术传男不传女，但我偷偷学了一些。我从小跟着我爹出诊，抛头露面，叫叫嚷嚷惯了，很多人都说我没有规矩。隔壁郑大娘说，我这样的姑娘铁定没人敢娶，将来要做一辈子的老闺女。可是 她就是很喜欢她，每天很早很早起来梳妆打扮，趴在门缝上看她什么时候出门，在她打开门的一刹那背起药筐踏出门槛，假装和他偶遇。只要和他眼对眼一瞬间，这一整天心脏都砰砰直跳，像藏了一只按不住的小兔。他后来被调到十里坡的军营，吃住都在那里，很少回家。他的心就像空了，每天都魂不守舍。前几日为病人抓药还抓错了一位，被爹爹好一通教训。他有时会出城采药，特地绕到十里坡上，站在山坡最高处，能远远地望见军营的演武场。他每次都在猜，那个手持刀剑的男人会不会是司徒锦。现在他要走了，去一个离他很远的地方。他或许会在那里娶妻生子，他们一辈子都见不到面了。他哭得很伤心，长长的睫毛一扑一扑，每扑一下就流出斗大的泪珠。 他撒谎。 司徒锦道。明月疑惑地抬头。 那个郑大娘，他撒谎。 司徒锦看着他，眼里像有晚风掠开了碎冰，波澜荡漾。 你很好，真的。是我见过最好的姑娘。 喜悦渐渐染上心头，明月的眼睛亮了起来。他会这么说，是不是说明他心里有他的位子？ 司徒大人，您去哪里？您还会回来吗？ 去朔北边城，你不用担心。朔北是我的家乡，我的刀法过得去，打子打不过我。至于能不能回来，就要看运气了。 明月擦干净脸颊上的泪珠，道： 司徒大人，我今年16岁，我会等您5年。 司徒锦怔了一下，两颊慢慢地红起来。 等我？ 等他是什么意思？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？他忽然想要落荒而逃了，若不是身后还有两个衙役，若不是脚上还缠着锁链，他真想立刻逃了好。他吞吞吐吐地踌躇了一会儿，才道： 5年太久了，明月姑娘，你 什么？ 明月吸了吸鼻子，仰着脖子道： 你们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我明月说的话，10匹马也拉不回来。 明明是个柔柔弱弱的少女，肩膀一把就能抓住似的，孱弱的像堤边的垂柳，可说起话来却一点也不让步，脸上倔强的表情仿佛就算天崩地裂也不能改变她。司徒锦叹了口气，哑声道： 罢了，5年之后若我还没有回来，明月姑娘便另觅良人，不要再惦着我。 明月摆摆头道： 不，如果5年之后你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去朔北找你，所以我等你，你也要等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